攻读厄泽克尔先知书第十四章。有些以色列的长老来见我，坐在我面前。那时上主的话传给我说：人子，这些人心中供着他们自己的邪神，在自己面前放着犯罪的绊脚石，我岂能让他们来求问？为此你要告诉他们，对他们说：物主上主这样说，以色列家族中的任何人若心中仍供着自己的神，在自己面前仍放着犯罪的绊脚石而来求见先知，我上主必按照他偶像的数目亲自答复他。未能打动以色列家族的心，因为他们为了所有的偶像疏远了我。为此你应对以色列家族说：物主上主这样说，回头吧，离开你们的偶像，放弃你们所有的丑恶。以色列家族中任何人胜过在以色列中侨居的外国人，如果疏远了我，把自己的邪神供在心中，把犯罪的绊脚石放在自己面前，而赶来见先知求问我，我上主必亲自答复他。我必正面打击这样的人，使他成为一种警戒和笑柄，把他由人民中铲除。如此，你们必承认我是上主。若一个先知受骗而发言，这是我上主哄骗了那先知，我要伸手打击他，从我人民以色列中间把他消灭。求问者与先知的罪一样，都应复旧。如此，以色列家族不再远离我而走入迷途，不再受任何罪恶的玷污。他们要做我的人民，我要做他们的天主。这是物主上主的断语。上主的话传给我说：人子，若某地背信违约，犯罪得罪我，我必伸手打击他，断绝他的粮源，使饥荒降到那地，把人和兽从那地铲除。纵然在那里有诺厄、达尼尔和约伯三个人，这三个人也只能为了自己的义德救自己。物主上主的断语。或者我使猛兽横行那地，灭绝人地，使那地变为荒野，由于野兽而没有人经过。纵然那里有这三个人，我指着我的生命起誓，物主上主的断语，他们也不能救自己的子女，只能救自己，那地方必变为荒芜。或者我使刀兵来到那地，且吩咐说：刀兵应横行那地，铲除那里的人和兽类。纵然在那里有这三个人，我指着我的生命起誓，物主上主的断语，他们也不能救自己的子女，而只能救自己。或者使那地发生瘟疫，以屠杀发泄我的愤怒，好从那里灭绝人和兽类。纵然诺厄、达尼尔和约伯也在那里，我指着我的生命起誓，物主上主的断语，他们连一子一女也救不出，只能因自己的义德救自己。因为物主上主这样说，我虽然使刀兵、饥荒、猛兽、瘟疫四大灾难降在耶路撒冷，为灭绝那里的人和兽类，但是那里还有幸免的人领着子女逃出。看，他们要到你们这里来，使你们看见他们的行为和动作，而对我加于耶路撒冷的灾难和我对他所行的一切获得宽慰。当你们看见他们的行为和动作时，你们必能获得安慰。这样你们必然知道，我在耶路撒冷行了所行的一切并非无因。物主上主的断语。